北京时间20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着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他是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人，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朋友们，我们在昨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山后法庭的胡喜辉法官，跟大家说了哈，这个在房屋买卖当中发生一些所谓的奇葩事儿，就是和一般的这个房屋买卖纠纷不大一样的这样的纠纷。那昨天呢，跟大家讲了两个案子哈，那第一个案子呢是这个房屋的性质是商品房，但是土地的性质却是划拨，房本登记处写的是空白啊，也就是说是没有写，那这个问题应该怎么来解决？这是昨天的讲的第一个案子。第二个案子呢，就是买房人呢在合同签订了之后呢，必须先要把自己名下的房子给卖了才能够买新房，如果一旦自己这个房子卖不了，那么新签的这个合同也履行不了，就涉及到违约的问题，这又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这样的纠纷。那除了这两个纠纷之外，还有什么样的所谓的奇葩事儿曾经发生过？我们在今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呢，就继续为大家邀请到胡喜辉法官跟各位听众朋友来说一说。连接百姓与法官的桥梁， 首都法官在电波中为您说案讲法。 这里是首都法官热线。我们在今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呢，胡喜辉法官跟大家所讲的这个第一个案子就更是奇葩了。那出卖方为了如约的能够这个买新房子，不惜啊离婚又结婚然后又离婚，而且将这个涉案的房子过户到了第二任的妻子名下。这样繁琐的手续最后引发出了怎样的纠纷呢？下面呢，我们请到这个胡法官跟大家来讲一讲。 这个卖房人在签约之后跟他的这个第一任妻子办理了离婚，之后在很短的时间内呢就跟第二任妻子结婚，但是又过了几天呢又跟第二任妻子又再次离婚，然后经过这一系列手续呢，买卖的房屋过户到第二任妻子的名下，然后呢这个买房人无奈呢就同套房屋与这个出卖方的第二任妻子签约，致使这个买卖双方之前签订的这个买卖合同无法再履行下去。他是这么一个情况， 具体说一说、 他这个是16年的7月份买卖双方呢就海淀区的某处房屋签的买卖合同，房屋建筑面积是96平方米，总房价款是575万，也是买房人是公积金贷款120万元，其余的都为首付款。约定的是同年12月20号之前完成过户的手续。 哦，那中间间隔好几个月呢？ 哦，对， 对吧？七月份签的这个房屋买卖合同，12月20号之前完成过户手续， 对， 差了快五个月的时间。 后来啊，这个房屋啊，虽然登记在这个出卖方的名下，但是他当时是处于这个婚姻的状态。然后买房人呢，为了保险呢，就在同一天啊。由他们这个买卖双方与这个卖方人的妻子三方呢又签了一个补充的协议，说这个卖方人的这个妻子呢对这个买卖合同与卖房人呢承担这个连带的责任，就说夫妻俩一起卖这房。对， 这房子是夫妻共同财产是吧？ 对。 哦， 是。后来呢这个买房人交纳了定金，交了9万元。 但交了90,000元之后，这个合同就因为各种情况没再继续履行下去。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庭审当中查明啊，后来是在这个中介机构的要求之下，先进行这个房屋的核验，因为房屋核验是为后续的网签也好，在交纳房款也好做准备。但是这个出卖方呢，要求中介机构把这个房屋核验撤下来，说我这儿还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哦、同时呢，签订这个买卖合同的时候，涉案房屋是有抵押的。 哦，还有抵押？ 对。约定的是这个出卖方以自己的房款自行结抵押，但之后呢，在这个中介机构跟买方的这个催促之下呢，他并没有按照合同约定去将这个抵押给解了。 哦，没解抵押，那这房没解抵押的话，那房子怎么办啊？ 没解抵押呢，那你这个网签就无法往下操作。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啊。 然后之后呢，是查到啊，这个已经到这个17年2月份了。 嗯， 2012年2月份的这个卖方，这个卖房人啊，与他第一任妻子协议离婚，或约定这个房屋涉案房屋归这个出卖方所有， 就归男的所有是吧？ 对， 归丈夫所有。 对，归丈夫所有。嗯、在这个协离婚之后的第三天， 嗯， 然后这个男方呢与他第二任妻子结婚，在结婚之后的第三天，也就两天之后、嗯，然后这个男方呢又与他的第二任妻子又离婚了。协议 离 婚 了，那这个婚姻就存续了两三天啊。 对，然后协议离婚之后呢，离婚协议书约定的涉案房屋归他第二任妻子所有，并很快的过户到了他第二任妻子的名下。 哦、最初签的这个房屋买卖合同，其实一直到现在还在持续当中的是吗？就没有 解，没有解约，双方没有达成一致解约的这个， 然后也没有过户，也没有怎么样，是吧？ 是 就只交了90,000定金是吗？ 是交90,000定金之后呢、嗯，就一直催这个出卖人解约、 嗯， 然后履行之后的这个合同义务，但他一直没有履行。 哦、那这个买房人也够踏实的，半年过去了， 是 嗯， 然后这个出卖方呢，无奈他说了，买这套房子就是为了孩子这个入学考虑。 嗯， 他也确实看上了这套房子，他无奈呢，只能与这个出卖方的第二任妻子就同套的房屋， 嗯， 再次签约。然后这次总房价款是774万元， 哦， 第一次的这个房价款是575万元， 涨了200万。 对，涨了200万。购买方呢，就是这个买房人与这个第二任妻子这个房屋买卖倒是很顺利的就履行了。 哦， 履行完之后呢，然后这个出卖人呢就将这个男方与他第一任妻子起诉到法院，嗯，买房人 啊、哦，对，买房、哦、 对，将出卖人跟他第一任妻子诉到法院，要去解除他们之间的这个房屋买卖合同，然后要求这个出卖方跟他妻子赔偿他的损失。 怎么叫解除他们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解除 他相当于就同一套房屋。先后签了两份买卖合同，但第一份买卖合同没有履行下去、 哦、 但双方也没有一个书面的一致的解约、 哦、 相当于合同是悬在那儿的。 对，悬在那儿的。 对，在他跟那个、 嗯、 在他第二个买卖合同履行完之后、 嗯、 他起诉到法院要求解除第一个买卖合同、 哦、 要求第一个的卖方赔偿他全部的损失、 嗯、他的损失就是这个房屋涨价的这个200万块钱， 主要是这些，还有中介费。 嗯， 中介费的差价。 嗯，那就是买房人啊、嗯、实际上跟这个卖房人的第二任妻子已经把过户手续都过完了， 对， 该交的钱都交完，就履行完了是吧？ 是， 房子已经交付了吗？ 啊，已经交付了， 也交付了、嗯、那这里面的问题就是那这样子怎么继续进行下去？就是说，这是不是得解约？是不是得解约呀、啊？赔偿是不是得赔偿呢？您跟大家说说。嗯， 对。然后这个是铁定是要解约的了。 嗯，对呀、啊。 然后那个后来法院也后来除了上述的情况，法院还查明这个就是出卖方啊， 嗯， 他其实后来他第一次的那个抵押款，他后来是解了。解抵押了、 哦哦、 但是很快很短的一段时间之内他又重新设立了一个抵押，这是在他过户给他第二任妻子之前，他中间还有过这种行为、 嗯、 所以法院认为，一，首先没有按照合同约定去解抵押，第二、 嗯、 要求中介把这个就是进行合同履行过程当中的房屋核验撤回来， 嗯， 第三就是解抵押之后重新又设定新的抵押， 嗯， 给合同履行到制造障碍， 嗯， 第四呢就是通过这个离婚再结婚再离婚的手段， 嗯， 将涉案的房屋过户到这个案外第三人的名下，致使合同无法履行， 嗯， 所以法院认定他是构成这个根本的违约、 哦、 要赔偿这个 买房人的相关的损失。 那这个损失应该怎么计算呢？是按照这个比如说按照合同约定赔偿总房价款20%的违约金呢，还是说就是按照这个房屋增值的那一部分损失你就赔给他？ 这个案子当中啊，这个买房人是主要是根据自己实际损失来主张的。然后法院经过这个审理，认为两次房屋买卖的这个差价，还有两次中介费的差价，还有一些两次买卖税费的差价，是他的这个实际的损失，然后予以支持。 而且这损失已经发生了。 对，已经发生了。然后这样算起来，这个赔偿损失一共是204万元。 哎，这起案件这个判决之后，卖房人有什么意见呢？因为他的一下赔200多万啊。 是，他是提起了上诉，但是这个二审法院是维持了原判。 哎，这起案件里面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您刚才提到这个卖房人啊，解抵押了之后又设定了新的抵押。 对。 在这种情况之下，买房人跟他的爹，跟这个卖房人第二任妻子这个合同能履行得了，能过得了户吗？ 所以我说这是他在把这个涉案房屋过户给他第二任妻子之前的行为。 哦。 后来是这过户给他第二任妻子之后，他第二任妻子就是为了履行他跟买房人的这个买卖，他是进行了后来把第二次的抵押又给解了。 哦，对，因为如果不解抵押的话，那继续没有办法履行下去。 对对， 是吧？哎，这里面又能够反映出什么问题呢？这案子还挺复杂，绕了好多弯子。 对对， 症结在哪？之所以会产生这些纠纷，您觉得原因在哪儿呢？ 我觉得原因首先有可能这个出卖方有可能他自己本身的这种经济活动确实挺复杂的，需要比如说拿自有的房屋进行这个抵押或者是什么。第二，有可能是因为他是16年7月份签的这个合同，之后北京市的房价是一直上涨的，有可能他是基于房价上涨，有些就是想毁约不想卖了，也有这种考虑。 那他跟第二任妻子跟第一任妻子离婚，然后跟第二任妻子结婚，然后又离婚，难道这些行为都是跟房子有关系吗？ 这个就不太好判断了。 根据您的介绍，就是打官司的时候其实他已经跟第二任妻子又离婚了。 对。 是吧？ 是。 那他没跟第一任妻子又结吗？ 这个还没有。 还没有。 对， 是吧？那么这个可能后面还有一些什么别的故事咱们不知道啊。 对 啊。那您觉得这个里面作为买房人来讲，我很无辜啊，我真的是想买这个房子，您看我多掏出了200万。那这种时候您觉得作为买房人，我要买就真心诚意买这种房子，遇到这类问题我应该怎么办呢？ 首先呢，就是严格按照合同约定，比如说你这个出卖方没有按照合同约定履约，然后比如按照合同约定是接下来是出卖买房人是有权比如解约也好，或者要求这个承担对方承担违约责任也好，你这时候可以适时的及时的向对方发函，要催告对方。如果对方是那个在收到函件之后没有履约的这个行为，可以及时向法院起诉。向法院起诉之后呢，其实可以向法院申请做财产保全。做财产保全之后呢，出卖方这个房屋就无法再进行这种过户或其他的这种。 明白了，明白了。 就是要及时的维护自己的这个权益。 那这起案件里面其实出卖方我觉得就买房人也有点拖。您看他16年7月份就签了合同了，那么直到17年的这个上半年2月份3月份才把这个才想起来把这事儿给好好解决一下。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么下面我们讲的这个案子是涉及到这个在房屋买卖当中的一些附属物的，比如说车位啊，因为车位现在也很关键，很多人买房子很在乎我的车哪停去，是吧？有这样的一些纠纷，咱们也把这个纠纷跟大家介绍一下。 然后那个关于车位的这过户跟交付引发纠纷啊，它其实并不仅仅针对车位，往往是因为在房屋买卖的过程当中，针对房屋本身，买卖双方可能是产生了一些不愉快或什么的，估计是出卖方就是本身有带些情绪，然后就在履行这个车位过户及交付的过程当中呢，就是有时候会有意的制造一些障碍。 那您把这个事儿跟大家讲一讲。 它是这样子的，它是16年3月份的买卖双方啊，也是海淀区的某处房屋签订了买卖合同补充协议，约定总房价款是1040万元，然后补充协议当中约定啊， 然后这个有一个车位，随房屋一并出售，价格呢是含在总房价款当中的。然后这个出卖方啊，需协助办理这个车位的过户手续，这个车位是有产权证的。然后呢，在17年的3月份呢，买卖双方就车位啊单签了这个网签的合同，网签合同当中注明车位的总价款是30万元。 哦，这车位其实也要单签是吗？ 哦，对，只要是有这个产权证的，就是单签买方啊，他是交了这个车位过户所需的税费，然后双方是预约在4月6号办理车位的这过户手续，但是在这个4月6号的前一天，就是4月5号啊，双方就这个房屋买卖针对房屋的这个贷款事宜产生了争议，就是这个针对房屋买卖的这个贷款啊，出卖方主张说是没有按照合同约定，没有按照这个约定的时间贷款下发，导致他晚收到这个贷款很长时间，然后就因为这个事儿双方产生争议。结果就在4月6号呢，这个出卖方呢就没有依约去办理这个过户的手续。后来呢，双方是于5月中旬呢办理了这个房屋的交付的手续，但当时这个车位并没有一并的交付。后来呢，这个出卖方是听审的当中啊，他主张这个购买方主张这个出卖方后期提出涨价，就是车位要涨价。后来呢也将这个车位上锁，导致这个购买方无法使用这个车位。所以他现在起诉到法院，一是要求这个出卖方协助他办理这个车位的过户手续。第二呢就是交付车位给他。第三呢就是赔偿他就这个因为车位产生的相关的损失。 那这个房子已经实际的相关的手续都履行完了是吗？ 对。 交付也交付完了，过户也过户完了。 对。 哦，就是车位的问题 是 吧？ 是。 哎，那你继续说哈，那这起案件里面到底责任在于谁，法院怎么来处理的呢？ 然后他这个听审啊是在法院啊向这个出卖方也就被告进行合法传唤之后呢，但是他并没有出庭应诉，但是他提交了书面的意见，就说明了为什么没有这个办车位的过户手续。他就说是房屋过户之后呢，因为这个房屋的这个贷款迟迟没有批贷，给他造成了损失。另外呢，就是他主张这个购买方在这个交房的时候无理骚扰，干扰了他的生活，现在他不同意交付车位，是因为这个理由。 但是这个好像跟交付车位没什么关系吧？ 对， 对呀、 是 啊，这是别的事儿啊， 对对， 另外的事儿啊， 是这是别的事儿、 对，就如果说您觉得给您造成损失，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来解决嘛？ 对， 不能以此说我用不交车位的方式来进行这来找茬嘛？ 所以呢，最终法院是认定你这个出卖方呢是没有按时交付车位办理过户，然后是其实构成违约的，然后判决他是协助这个买方呢办理车位的过户，然后将这个车位交付给这个买方，同时呢因为这个买方在办理这个物业交接的时候已经把下半年的这个车位的管理费交了，但是在下半年并没有实际使用这个车位，所以他这个损失法院也是支持他的。 这损失的确是存在的。 对。 这起案件呢虽说跟前几起案件相比相对简单一些啊，标的也并不算那么大，但因为这里面呢因为现在很多人这个在买的时候很在乎有没有停车的地方哈。那么这里面通过这起案件能够反映出这种一些附属物的交接的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首先是就是关于附属物交接一定要在合同当中明确的标明有哪些附属物是一并交付给这个买方的。最好是如果说是单价能够确定的话，最好确认一下单价。然后第二的话就是附属物的话如果说是就像车位这种带产权的话，那也是要按照双方的这个合同约定及时办理过户，及时办理交付。 那咱们在案件审理过程当中啊除了像车位这样的价值比较高的附属物之外，还遇到过一些什么样的附属物呢？ 其他的比如说是这个原房屋当中有一些这些屏风啊，或者是一些沙发呀，或者是壁炉一类的、如果说是买方特别喜欢特别满意的话，有可能是买的时候会一起谈。 会一起谈 说你把这个留给我 那卖方同意的话也行。 对，也行 那也行的话那这些是不是也得一并签到合同里面去呢？ 对，所以得注明比如说附属物到底是什么，有多少块， 就像我刚才说的，如果说能单独约架的话，最好单独约一下架。 没错啊，这些呢其实很多细节问题啊，很重要啊。虽说看起来这个是一些细节问题，但细节决定成败嘛啊，也要把它约定清楚，说明白哈。好，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是请到这胡法官呢，跟大家讲了好几起啊，涉及到房屋买卖当中的一些问题。我们会发现，有时候一些小的问题也会影响到整个合同是否能够顺利的履行。所以大家呢，在房屋买卖的过程当中也一定要注意。涉及到这个附属物的纠纷呢，还有一个案子也很有意思。这起案件涉及到这个屏风，刚才胡法官也简单提了一下哈。这件事情是发生在2016年的11月份，当时啊，买卖双方签订了北京市存量房买卖合同。那这个房子很大哈，这个面积有212平米，总房价款也很高，达到了1400多万。那其中呢，附件一啊就规定了，说这个附属设施设备装饰处，他就载明了说这个房子的二层啊，也就是一个复式的房子，二层呢有这个木质的屏风四块，一楼呢有西式的采暖炉啊、大理石，还有所有的灯具是一并转让。后来呢，在这个买房人呢交付了房款之后呢，卖房人呢也协助办理了过户啊、交房这样的手续。但是现在啊，这个买房人去诉至法院了，就说呢，交房的时候卖房人交付的四块屏风，并不是签约的时候所说的至少具有百年历史的原屏风。因此呢，这个买房人就主张说，你这个卖房人呢，你要把这个最初合同约定的屏风交给我，而并不是我收房的时候房子里的那几块屏风。这起案件就这样诉至了法院，也很有意思哈。那法院后来在审理的过程当中啊，就查明了，那这个卖房人他所交付的的确是更换过的屏风。那为什么会更换呢？卖房人就说了，说我搬家的时候呢需要拆除屏风，结果在这个搬运拆除的过程当中啊，原屏风非常不幸损坏了。卖房人说呢，为了避免双方产生纠纷呢，所以说呢就定制了四块新的屏风，并且安装了上去。而且卖房人说，原屏风完全损坏，已经被扔了，所以说呢，您现在让我交，我也交不了了。后来啊，法院呢就做了双方的工作，但是呢，买房人呢却坚持自己的诉讼请求。最后呢，法院在审理过程当中就认为啊，双方最初所约定的，卖房人需要随房屋一并转移合同约定的四块屏风，但是后来卖房人交付的是更换过的屏风，与合同不符，的确是构成违约的，应该承担一定的违约责任。但是呢，买房人呢并没有就原屏风仍在卖房人那里啊进行举证。而且呢，这个交付原屏风的客观条件现在已经并不存在了啊！您想让交付，现在交付不了，因为原屏风已经损坏了。所以说呢，其实买房人这个时候可以要求采取一些补救措施，或者说你交付的屏风并不是合同当中所约定的具有百年历史的屏风，是新屏风，你可以要求赔偿。但是啊，在诉讼过程当中呢，这个买房人呢、非常的坚决啊，一定要求这个卖房人交付原屏风。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最终只能是驳回了这个买房人的全部诉讼请求。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通过这两天胡启辉法官所讲的这几起啊，这个房屋买卖当中的奇葩事呢，我们在今天节目的最后还是提醒一下大家哈，我们在房屋买卖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在购买二手房的过程当中呢，有些问题啊一定要注意。其实有些提示已经说了好几遍了哈，但是呢，因为这个发生矛盾的纠纷的原因各不相同，而且呢，不同的纠纷呢，这个情况也不相同。所以说我们还是要就相关的问题再次跟大家说一说。那第一呢，就是买卖双方一定都要秉持这个诚实信用的原则来履约哈，这是最关键的啊。比如说这个房子有什么样的情况，我有什么样的诉求，我是不是存在这种以小换大以旧换新的情况，是不是我必须要卖了我现在手里的房子才能够买新房子，这个情况都要如实的告知对方哈，这样的话双方才能够取得信任。 而且呢，在房屋买卖的过程当中呢，才能够尽量少的出现纠纷。还有呢，就是在这个签订合同的时候呢，对于这个房款的交付啊，办理结抵押呀，办理贷款，办理网签、过户、交付房子、户口迁移、违约责任等等这些事项，要做一个非常明确的约定哈。而且现在呢，房屋买卖大部分都是通过中介公司来完成的，所使用的合同的文本呢，一般也都是这个范式的文本。那一旦产生纠纷，双方仍然会对合同履行的事项的约定的截止时间产生一些争议。因此呢，在中介机构提供范式文本的情况之下，对一些具体的事项还是应该做出一个明确的规定，并不要完全的依靠这个范式的文本。还有呢，就是一旦哈双方在履行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这个违约的情况，不管是哪方出现的，那么一方啊要及时采取相关措施，避免损失的扩大。双方啊还要这个很好的来协商哈，能协商的情况之下尽量来协商，能够这个理性的解决。一旦要闹上法院的话呢，不管是时间成本还是其他的经济成本都要付出更多。所以说呢，不到这个双方实在协商不了的情况之下，尽量不要通过诉讼的方式来解决啊。这也是通过我们这些案件劝告大家的。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今晚拍案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关注。在明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跟大家说一说涉及到房屋的一些纠纷，也欢迎您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今晚拍案，同时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将收听的是档案。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冷空气将继续东移南下，华北地区明天起将刮起四到五级的西北风。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每天早上8点到8点半，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吾辈当自强。 改变人生，从读书开始。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 为您勾画梦想的蓝图。北京故事广播，今天你读书了吗？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金昭装饰799巧饰装零增项6。